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51集，人伤一世，有些片段当时看着无关紧要，事实上却牵动大局。人的一生其实都只要走两步路，一步是不断地产生需要，而另一步是使需要得到满足，唯有脚踏实地的智者才能走到第二步。刘伯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暗自佩服朱元璋的高明。他既不同意武将们的意见，却又能平和地引导他们来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办。但是想到此关系如此大局之战，朱元璋并不专门来征求自己意见，不免有些伤感。回到聚贤馆，刘伯温心想，朱元璋胜算已定，自己看来有些多余啊。自己从小就胸怀大志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长大以后苦学苦思，也确实是满腹经纶，文武兼备，不但上通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又秉承江南名文，却不料元朝官场腐败，政治黑暗，只好愤然离去，隐居生活。来到深山，蓝天作屋，青草当席，一住就是10余天。可是，一帮子文人墨士，就是与世隔绝，也总能把外面的情形描绘在心。记得那次在五华山中与一好友张悦对饮之时，张悦曾说，伯温，你今日如此自在，难道隐迹山林，终老山林，是你平生之志吗？刘伯温端起酒杯，听张悦说到此话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他砰的一声放下酒杯，十分激动地说，知我者张悦也，我现在虎落平阳，无用武之地呀。可是如今外面群雄争霸，你何不去择良主而谋大业呢？好一个群雄争霸，可是谁是真正的英雄呢？徐寿涛，碌碌无为，刘福通无巾帼的智商，那张士诚贪富贵享受之徒，与其下山后跟着这些人，倒不如就此终老于柳山林里呢。伯温，我知道你是明珠在侠，待善驾而出世，相信这天下之争终究会引出个真英雄来，一统乾坤，不然 长此以往穷争下去吗？唉，想起以往，刘伯温不由得深深叹口气。如今果然是出了一位真英雄，一统乾坤，相信他是用不了多久的。自己曾经竭尽全力，关键时刻给他了以决定性的帮助，可是这个人要用你的时候非常看重你，身家性命也敢断然的全托付于你，但是事过境迁就将你撂在一旁，全不当一回事儿。从前自己的世界是多么的无边无际，纵然隐居也够丰富多彩的，可是如今自己的世界全被朱元璋一人左右，变得越来越狭窄。作为谋士也真是可悲的，只能为他人去谋划，只能听从他人之命。前有谋士诸葛亮、张良，不都是这样的走完自己一生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其中的苦涩之味儿，可又有几个人能知呢？难怪朱生丢下几个字便毅然离去，倒是让朱元璋敬佩在心，常常的与人提起来。刘伯温又想到自己老母亲，原来呢想接他到南京来住，现在看来大可不必，自己何去何从还未知，还是去看一看老母亲。想到这里，刘伯温便去了吴王府。马秀英与郭丽儿都要同去亳州，因为那儿有他们的义父与父亲的遗骸，是他们的故乡，所以朱元璋特许他们二人同往。吴王府显得有点忙碌，唯独有朱元璋像是与这些毫不相干，坐在花园亭中，面对眼前波光连连的湖水，刘伯温走到他身边，他不曾发觉。伯温，骚扰吴王了。刘伯温久久地立于朱元璋之侧，不见他有反应，这才轻声地说着： 啊，是军师啊。 朱元璋似乎非常高兴， 啊，来得真好啊，我正在想此次讨伐张士诚，为争取民心，激励士气，是不是要写一篇讨伐令啊？啊，这个应该。这样的文章，除了军师，恐怕无人能胜任。就烦请军师辛劳，写一篇讨伐令。 用什么年号？ 还得用龙凤年号。 啊，好，我这就回去写。 有劳军师了，待我拿了亳州下来，再颁讨伐令，全面进攻张士诚。 吴王放心，待你凯旋而来，我一定将讨伐令交给你审定。 嗯，好。哦，军师来，是否有什么事啊？ 没，只是想来看看。 刘伯温独自一人感慨了老半天，像有一番话要对朱元璋说，但是没想到见了朱元璋竟然撒个谎匆匆回去了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 刘伯温匆匆地离去了，马秀英在一旁看在眼里，他过来提醒朱元璋： 军师这次来一定是有事找你。 朱元璋点了点头，问马秀英： 他会有什么事啊？ 八成是私事。 待他写了这篇讨伐令，他的事我都会答应的。 还是留着他好。 你认为他是要离开我？ 他的才智学问是你身边的人都比不了的，可如今还是没有个实职的军师啊。 你是说他想要头衔？ 男人我看是。 这好办，等从亳州回来，读了他的讨伐令，我程式给他个官就是。 朱元璋心想，这些文人 嘴言清高，骨子里还是私谋虚名蓄力的。 去夺回濠州城，朱元璋原来是要坚持自己打头阵，禁不住李善长、徐达等人劝说，还是将这打头阵的功劳让给常遇春。他带着李善长、李文忠、穆英随后，又到了金枪河边，往前50里便是濠州城。常遇春正在组织攻城，往右去只有10几里，绕山岩岭一条小道尽头便是太平乡，那是朱元璋出生的地方。记得当年郭元帅死后，为了逃避郭天旭的杀害，他与冯国胜、汤和连夜逃到这里歇息。如今冯国胜去了，郭天旭在南京被杀，郭天觉在濠州城破城的时候战死了，这些人的死似乎都与他朱元璋有关，可是这绝不是我朱元璋的错。朱元璋清楚地记得，在这他曾经看见过一位妇人，后来又看见一位行乞的老汉，他还给了这老汉一些碎银子，那可是当时他身上仅有的碎银。如今天下百姓太苦了，等我当了皇帝，他们一定会过得好一些。朱元璋一时思绪万千，后面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一时仿佛都凝住了似的。马秀英掀开轿帘，缓缓地走到朱元璋的身边，说道： 元璋，是不是先回家看看？ 上次来到这里时，家里除了坟墓还有少年时的朋友，而如今朋友们都跟随了自己，有的已经战死沙场，自己家里剩下的就只有坟墓。可是现在似乎还不是面对那些坟墓的时候。这么想着，朱元璋摇了摇头，却还是一动不动，似乎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山那边的小路上终于冒出来一群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小，渐渐地走近了。朱元璋这才发觉他们衣衫褴褛，手里拿着破碗，连年纪还刚过20的也拄着一根棍子。总是讨饭，这不能怨天怨地，只能怨自己。本王不是也讨了3年饭，可现在我靠什么呀？还不就靠自己。朱元璋想到这里，便失去了往日里对那些人的许多同情与怜悯，开始有些反感这些人。他突然纵马向前，驶向这群人。身边的李文忠、穆英诸位将领紧紧地跟随。小路上冒出这群人，立刻吓得呆在那儿。 我们没钱，我们不是土匪。 一位胆大的中年人用浓厚的凤阳话说话： 谁说你们是有钱人啊？谁说你们是土匪？ 朱元璋心里觉得有些好笑，瞧着这些中年人说： 你们为什么还讨饭呢？ 打仗没法种地啊。 是啊，去年风调雨顺，应该有个好收成，可是…… 朱元璋极其严肃地回过头来对李文忠说： 听到了没有？是战争让他们去乞讨，谁能结束战争？是我们。我们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，要打几个漂亮仗。 李文忠说：有吴王的英明神武，我们一定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。朱元璋领着李文忠等往濠州方向没走多远，有探马飞驰来报： 禀吴王，常元帅已拿下濠州城，正在城门口恭迎吴王。 好，这么快，我们走。 朱元璋说着向濠州冲去，一群人紧紧地跟着浩荡而去。快到濠州城时，便有一队人马迎头赶来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常遇春他们的一队亲兵。 吴王一路辛苦，常遇春迎吴王进濠州。 嗯，这么快就拿下濠州？ 朱元璋明知常遇春一去，濠州即刻可以攻下，但还是夸赞：“ 真不愧是我的常将军啊！” 朱元璋在众将帅的簇拥下来到濠州，城外已经候着许多恭迎的文武百官以及老百姓。这不由得朱元璋想起自己刚进濠州时的情景：三个和尚提着12颗元军的脑袋在城门外受到守城人的百般刁难，但是郭子兴还是见了他，而且一直就对他很好。那12颗人头的作用却也亏了他能赏识自己，更何况他还将自己的2个女儿都给了自己。这么想着，朱元璋回头看着马秀英与郭丽儿，挥了挥手说：“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郭元帅。” 郭丽儿听了，感动得差点要哭出来。马秀英很镇定，委婉地劝说：“ 吴王一路劳累辛苦，是不是明天再去？”“ 到了濠州，我不去见见他，我这心里……哎。” 朱元璋指了指自己的心，显得非常痛心。“ 郭元帅对我有知遇之恩啊，又把你们2个给了我。走，先去看看他们。” 李文忠、穆英等一干武将听了都非常动心，大家调转马头，跟在朱元璋的身后，沿着城墙往西北，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山丘。这里并排着2个小小的土包，这便是郭子兴夫妇的坟墓。朱元璋注视了良久，下马近前，双膝跪下：“ 郭元帅，郭夫人，我朱元璋来看你们了。” 朱元璋说罢，泪如雨下。众将帅跟着跪在朱元璋的后面，也是纷纷落泪。郭丽儿忍不住扑上坟头哭喊起来，马秀英上前劝说：“ 想起郭子兴夫妇对自己的种种好处，也禁不住哭起来。” 李善长见了，上前说：“ 两位夫人节哀，吴王一怒劳顿。” 马秀英与郭丽儿停止了哭声，回头看了看朱元璋，双双转身将朱元璋扶起来。郭丽儿泪眼望着朱元璋说：“ 我想在这里给天婿天爵各造一墓，让我的2位哥哥守在父母身边。” 提起这兄弟俩，朱元璋有些不高兴，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因为他朱元璋而死的，如果不是诱导天婿去攻南京城，如果能派出一支部队去增援濠州城，他们是不会死的。可是他们如果都不死， 我这里有天婿给我的一个镯子，天爵给我的一个金钗。 郭丽儿见朱元璋久久不吭声，只当他是在考虑葬个什么东西好，便从身上拿出2位哥哥在他出嫁的时候给他的礼物。“ 好吧，就把他们葬在这儿。” 朱元璋说完，匆匆地转身上马，对穆英说：“ 你给我把郭元帅的坟墓好好整一整，到时候我会再来祭拜。众将士们都辛苦了，跟我回去。” 马秀英去扶郭丽儿：“ 我们走吧。” 郭丽儿说：“ 我等安排好天婿和天爵的坟墓再走。” 马秀英去看朱元璋，想让他劝劝郭丽儿。 朱元璋说：“他们兄妹情深，就让他待会儿再回来。” 然后调转马头往濠州城方向奔去，众将帅急忙跟着，簇拥在朱元璋的身后。 缕缕尘埃扬起，又渐渐落下，一切归于平静，人已经没影了。 从濠州城回来，朱元璋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剿灭张士诚的事情。他原以为刘伯温很恨张士诚，会写出很出色的讨伐令，然而看了之后感到不是很理想，而自己一时又无法修改，只好默认了。在商议对张士诚的讨伐前，朱元璋让刘伯温先念念这篇将在全军将士面前宣读的讨伐令。刘伯温宣读着：张士诚不仁不忠，无情无义，其罪孽深重，主要有八条：为民之实，凶杀富豪，行劫于江湖，聚凶徒于海岛，垄断盐货，谋取暴利，此为不仁，其罪一也。被我围于杭州，诈降于元朝，有实则叛之，此为不忠，其罪二也。趁我与陈友谅交战之际，掠我城池，扩其领地，此为无情，其罪三也。以一盐贩身份趁乱起事，竟然称王，此为无义，其罪四也。李善长听刘伯温的讨伐令，心里暗暗吃惊，心想那第二份罪证不是在替元朝抱屈吗？他张士诚叛逃元朝作为罪状，朱元璋能接受吗？尤其是第四个罪状，盐贩子身份不能称王，那吴王又是？想当初啊，就是反击陈友谅之前，吴王以农民起义领袖自居，但是攻打的也是农民领袖，不免未能自圆其说，于是以一统天下为口号，这样不仅靠着穷人，更靠着地主乡绅的支持，这才有今天的局面。可是也不至于替元朝抱屈啊，更不至于讥讽盐贩子称王的事情，这吴王能赞同吗？回首往事，让历史照亮现实。听众朋友，本期的往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。演播制作红雨，监制楚帆，下期精彩继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